今天九六九和泽林一起来听听资讯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宣布，将建设全球低轨卫星星座鸿雁，今年发射首颗卫星，星座主体预计2023年建成，届时手机不在服务区将成历史。环保部的副部长黄润秋近期表示，以长江经济带为主的15个省市区已划定第一批生态保护红线，划定面积占这15个省份的面积1/4。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近日表示，我国0到3岁的婴儿发展规划预计在年内出台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11院研究员周伟江最近透露，中国火星探测器气动设计已完成，正在进行试验验证。商务部的消息，未来将下调汽车部分日用品消费品的进口关税，扩大电信、医疗、养老等服务业开放。深交所日前发布的《上海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》意见征求稿，5类重大违法情况将被强制退市。北京计划向西藏、新疆、青海等多个受援地投入财政资助基金50.44亿元，并确保援助资金80%以上向扶贫脱贫项目，新增资金全部投向脱贫攻坚。

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蔡琴的声音就像一杯岁月的美酒，越是久远越是香醇。你的眼神来自于蔡琴。我们今天来听这些火遍大街小巷的歌曲，有哪些歌是你在儿时听过久久不忘，承载了你太多回忆的呢？好的歌曲越是经历过时间的洗礼就越发香醇。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浪子王杰，一场游戏一场梦。

头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有着我便有着你，真爱是永不死，穿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。有着我便有着你，千个万个世纪，绝未离弃。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。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， 渴望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天九六九和咱们一起来听听资讯。全国绿化委员会表示，2017年全国共完成了造林736.2万公顷。森林抚育830.2万公顷，国土绿化事业取得了新成绩。商务部的部长常中山表示，未来将下调汽车部分日用消费品的进口关税，丰富国内市场供应，降低消费成本。我国将定制国家婴幼儿主要指0到3岁的发展规划，制定推动和支持婴幼儿事业的发展政治措施，预计年内出台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德江最近表示，5年来，12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制定法律25件，修改法律127件次，立法数量多，分量重，节奏快，效果好。我国计划于2020年发射火星探测器，目前已完成气动外形设计以及气动力、气动热设计工作。国家质检总局官网公布，2017年4月至10月，进口电饭煲不合格检出率达13.5%，主要为日韩品牌，包括松下、虎牌等。 醒来，我就不在，请你守好我的爱，等我回来，不能和你 say goodbye， 我怕走不开，珍重是最难下咽的对白。这几天我一体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，不能和你 say goodbye， 泪会流下来，藏不住的爱，我想你明白，舍不得。最难下咽的对白，这几天我已体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，不能和你 say goodbye， 泪会流下来，藏不住的爱，我想你明白，舍不得。 郭富城，等我回来。今天呢是周二了，我们来聊聊路上的暖心事儿。生活的每天都应该充满着正能量，在地铁上随手带走车厢里的小广告，路口呢对主动停车让人先行的司机竖起大拇指，这些呢生活中的暖心小事儿每天都在上演，说说你们经历的暖心事儿吧。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，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，回复关键字暖心，在页面下方的留言讲出你们被暖心的事儿，或者呢你做出的暖心事儿，留言入选后呢有机会获得经典九六九的精美礼品。 谁的痛？千山千水千里。

样害自己，为难着你。